还是带从前的城墙，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，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。

我要买奥迪，哪里能团购？ 经典九六九奥迪团购节满足你，7月7号到安阳伟业奥迪展厅购买奥迪汽车，可享受超低优惠，还能带走十重好礼。 活动电话是多少？ 13301125073，13301125073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留声机。 九六九，欢迎来到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我是银琪。来自张震岳，两手空空。张震岳写出的曲调随意而入耳，歌词总是看线有些乱写，然而呢，配合略带慵懒的音色慢慢唱来，却出人意料的耐听。里面有句歌词，人生啊，本来是一场梦，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，戳中心境的歌词让人一时恍惚起来，自己是谁，过去发生过什么，是否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呢？ 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，